信到欣赏到你，总有高兴。暂且刹那让记忆足温音乐，踏入时间旅程，在你壮阔肩膊间待潮涨声，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月景。烈澎湃过程，为这套戏轻结起传奇背景，为这恋情见证，就是这些歌声。 我就不嗌噶啦！啊，我見到我啲朋友啊，我見到呢度好友。後面咧，係咪等咗好耐啊？係咪等咗我49歲好耐啦？哎，我要除帽先，同埋撥一撥啲頭髮先。 得啦 ，OK。 多謝啊！好。